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咱们讲到陈友谅在采石城的五通庙杀了徐寿辉，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，布置好了大殿，因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了。至正20年6月16号，也就是徐寿辉死的这一天，陈友谅在暴风雨当中在五通庙登基为帝，定国号为汉。这就是乱世当中的生存法则，徐寿辉他没弄懂，至死也不明白。陈友谅虽然算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，但是他却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。他这个大汉国呀，年号定为大义，真够狠的，一个弑君夺位的人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名为大义，这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，这是一个不守游戏规则的人。在陈友谅的眼里，什么仁义道德全是狗屁，你们不是不耻于弑君的行为吗？道学先生们，那我就做给你们看看，我的年号还就叫大义，怎么着吧。说实在的，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难于对付的，要对付这样的人，君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，守规矩的做法也是不行的，那么谁还能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呢？看来只有朱元璋了。在朱元璋攻占应天之后，陈友谅和张士诚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是非常的有潜力，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，谁对他们威胁最大，那他们心里很清楚。虽然朱元璋这个时候还非常弱小，但是绝不能小看他。陈友谅呢，当时并没有掌控天完国的政权，所以最先和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士诚。双方从至正16年，也就是公元1356年，朱元璋攻克应天之后就没消停过，大大小小打了有上百仗啊。朱元璋对张士诚是非常的头疼，我不就是占了点地盘吗？我说你这张士诚干嘛老和我过不去呀？本来呀，朱元璋的兵力就不够用，但是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在这一年的6月，朱元璋的一个部将又投降了张士诚。这个时候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他要和张士诚谈判。他呀给张士诚写了一封信，这个信的大致内容呢是这么写的，说我是个贫苦的农民，你呢是个私盐贩子，咱们大家都是受苦的人呀，干嘛你非要打我？咱们两家和平相处不好吗？时不时的互相串个门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寿辉开战了，两线作战非常的不利。可是张士诚也不是等闲之辈，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，他给朱元璋回了一封信，大概是说，哎，你呀，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，我已经和徐寿辉约好了，非灭了你不可。得，谈不拢，那就打吧。这一年的7月，张士诚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江，然而朱元璋早有准备，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常遇春前去应战。这个徐达和常遇春那可都是名将，非常的厉害，把张士诚的军队在龙潭这个地方打的是一败涂地。然后猛将常遇春一路追打过去，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357年的时候，攻克了常州，之后又攻克了宁国。在攻克宁国的战斗当中，常遇春充分继承了夏侯惇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。这个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朋友都记得吧？夏侯惇眼睛中了一箭，他呢是非常的勇猛， 拔出剑来，把这个带出来的眼珠吞到肚子里继续战斗。那么常遇春呢，在攻打宁国的战斗当中身中三箭，而且都是贯通伤，但是仍然坚持作战，攻下了宁国，张士诚被打得一败涂地。其实啊，张士诚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差，人数呢也比朱元璋的军队多，但是却被打得惨败。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叫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说到这儿啊，我就得好好的跟您说说常遇春。这个常遇春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他是在至正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355年，朱元璋攻克河州的时候才来投奔朱元璋的。虽然来的晚，可是他一点也不客气，一来了开口就冲朱元璋说，我是上这儿来当先锋的，您把先锋印给我吧。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啊，但是从来没见过常遇春这么狂的。他当时也有点生气，说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，到我这儿来混饭吃，我怎么马上就能把这么重要的官位交给你呢？常遇春听了之后也不生气，笑着说，主公您等着瞧吧。常遇春这可不是说大话，在此之后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在朱元璋攻克采石的战役当中，元朝军队在长江岸边列阵，朱元璋的水军是没有办法靠近。朱元璋啊，在战船上看着是干着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常遇春的船只从朱元璋的船旁边经过，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在投军的时候说的那句话，就对着常遇春大喊一声说，嘿，小子，你不是要当先锋吗？现在是时候了。常遇春听到之后答应一声，得令啊，于是是单枪匹马奋勇向前。当小船冲到岸边的时候，常遇春手持一柄长矛啊，直接刺向岸边的援军。这岸上的援军也不是吃素的，砰一把就把常遇春这个枪给接住了，避过枪头，攥住了枪杆。他的意思啊，把常遇春要从船上给蹬下来。实不成想啊，他正中了常遇春的圈套。这个常遇春啊，就是想让他接这个枪呢。只见常遇春手握长矛，顺势这么一撑，就跳上了岸边，似乎是个撑杆跳的动作呀。然后他是连杀数人，开辟了滩头阵地，后边的士兵一拥其上，就攻占了采石，听着有点传奇色彩啊。在这个战役之后，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遇春的年轻人，并且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。常遇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，他非常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，选择进攻位置那叫一个准，就别提了，一打就赢。而且他还能够冷静地判断战场的形势。除此之外呢，常遇春本人还是个武林高手，个人武艺也是甚是了得，这一优点在之后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但是常遇春也有个致命的弱点，俗话说人无完人嘛，这个常遇春有什么弱点呀？那就是嗜好杀戮，而且还是最不道德的那种，杀降。什么叫杀降啊？就是把已经投降的士兵给人家杀了。哎，这可太不应该了。古语有云呢，杀降不降，也就是说杀降对这个主帅不利。那么从道义上说，对方已经投降了，你再动手杀人似乎就不那么光彩了。哎，可是常遇春就偏偏好这个，他这个嗜好后来也给朱元璋惹来了大祸。朱元璋在击败了张士诚之后，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徐寿辉这件事情上。但是朱元璋很明白，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徒有其表的徐寿辉，而是在徐寿辉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陈友谅。 在这段时间里，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。第一个决策就是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正是这种做法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，同时也避开了元朝政府的注意。当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，扯张虎皮做大旗，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的饭的时候，朱元璋充分的利用了时间，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实力。另一个决策就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的问题。当时啊，所有的人都普遍的认为张士诚比较弱，希望能够先对付他。这些人想的挺好啊，张士诚占据的江浙一带这个土地都比较肥沃啊，而且很富庶，那么把这块土地打下来，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从而和陈友谅决战，哎，很有优势。应该说这个对策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也都是没错的，但是朱元璋在这个时候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。在实际决策当中不受别人特别是大多数人意见的影响，那是很困难的。当很多的人众口一词的时候，这个做主的人呀往往会随大溜，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。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大家，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。朱元璋对他手下的这些谋士们说，你们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。张士诚这个人呀，我太了解了，他是气小。陈友谅的特点呢是志骄，俗话说气小则无远见，志骄则好生事。那如果我进攻陈友谅，张士诚肯定是不会参与啊，不会去援救陈友谅。而我要是去进攻张士诚，陈友谅一定会掺和，他肯定是动员全国的兵力来救张士诚。即便是他不救张士诚吧，也会是来趁机打我们的后方，让我们两线作战。哎，到时候可就很难说了，他这属于是趁火打劫，落井下石啊。你说朱元璋是不是很聪明，而且他的见地非常的精彩。如此有见识之人不取天下，那何人又可取呢？无论怎么躲避，决战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，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。在至正十九年，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完国，他的兵比朱元璋多，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，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，那就是水军。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，也就是说他占据的是长江上游，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是长江下游，必须要仰首而战。由于他们正好是处在同一条水路上，所以水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。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，也就是因为这个。您说人家陈友谅的战船是借势向下冲锋，而朱元璋的这些小船呢是必须逆流而上去迎战，这多别扭啊。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吧，但他也知道拿这些小渔船去和陈友谅的大战舰决战，那等于是自杀一样。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决战提前爆发了，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至正十九年十一月，常遇春率部攻克池州，陈友谅也大为吃惊，准备安排部队把池州夺回来。但是事情泄露，朱元璋有了准备，命令徐达和常遇春采用伏击战的方式来作战。常遇春和徐达在九华山设下了埋伏，打败了陈友谅的援军，并且俘虏了三千军人。这个时候常遇春的老毛病犯了。什么毛病啊？前边咱们说了，常遇春这个人呀，有个弱点，那就是嗜好杀戮，而且杀降，就是把投降的士兵给杀死。 这不逮着陈友谅三千人吗？常遇春就对徐达说，我要杀掉这三千人。徐达说，这可不成，坚决不同意，并表示要上报朱元璋。但是徐达万万没有想到，常遇春胆子已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，竟敢不经过请示连夜就把这三千人全都给活埋了。常遇春他杀降也是有目的的，他呀没全杀，留下了几个人，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了一句话。说的什么话呢？告诉他们是常遇春打败了你，把你这三千人给杀了。哎呦，这麻烦可大了。陈友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真的是愤怒了，自打他从军以来就没有人敢再欺负他，这常遇春又何许人也呀？居然敢冲我挑衅。陈友谅终于动手了，这一次不再是小打小闹，他要打到应天，把朱元璋赶回老家种地去。当然了，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。这次常遇春呢，是真的把狼给招来了。至正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360年，陈友谅率领着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向着应天进发。他的这些战舰呀，名字都特别的威风，在这儿咱们可以详细的说说，都叫什么名字呀？您听啊，有叫混江龙的，有叫色断江的，还有叫撞倒山的，还有叫江海鳖的。您听听这名字啊，一个赛着一个大，就差取名为惊破天了。怎么变形金刚也出来了？船名威风，那么战船呢？应该说这些战船也非常的厉害。这些战船大都有三层楼那么高，各种火炮齐备，用这样的船来和朱元璋的那些渔船打仗，那根本就不用攻击，开炮干嘛呀？直接这么一撞就完了。陈友谅在攻击前通知了张士诚，让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，然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。陈友谅指挥作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这个人啊，他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什么作战方案呀，什么作战计划，而是率意而为，想到哪儿他就打到哪儿，打到哪儿算哪儿。这个特点啊，也让以后的很多军事专家对他呀不以为然。但是客观的看来，这正是陈友谅的作战特点，也是他的指挥艺术当中的精华所在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，这敌人能知道吗？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谁能顶得住啊？一开始朱元璋就吃了他这个亏了。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率领大军开始攻击的时候，这陈友谅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采石，速度之快让朱元璋都没想到。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，现在就是孤零零的屹立在陈友谅的十万大军面前。由于没想到陈友谅的汉军攻击是如此的迅速，在太平城里只有3000名士兵，由花云担任统帅。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当中，又充分的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。他没让那些士兵去攻城，而是让士兵们把这个船只一直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上，用短梯非常从容的爬上了城头，一举歼灭了城内的3000守军。当陈友谅的汉军从城墙上爬下来的时候，城里头的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呆呆的看着汉军。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，难道这些军队它是飞过来的吗？在戏文里头呢，我们也看过一出叫《战太平》，写的就是花云的故事。那么守将花云最后是英勇就义，太平城被攻破了。太平城被攻破之后，应天城就像是一个赤裸的孩子，完全暴露在了陈友谅的利剑之下。陈友谅这个时候已经杀了徐寿辉，成了皇帝，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。那么朱元璋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啊？ 朱元璋手里只有一万水军，而且是不堪一击。看来呀，上天似乎要抛弃朱元璋了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他都没有赢的希望。每次当他到玄武湖去看那些破烂的渔船的时候，总有一种想一把火把这些垃圾都烧掉的冲动。哎，但是事情就这么有意思。这个朱元璋啊，现在他又遇到困难了，而每每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都会有奇事出现。那么这次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，上天呀给朱元璋送了一份大礼。这份大礼是一个人，他是谁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